第46集，车开得很慢，许岩头有点晕，靠在椅背上安静了会儿。 你现在在公司里是出了什么状况？ 我准备离开公司了。 为什么？ 不为什么，很早就这样想了。 多余的话没必要说，比如这段时间以来，或者说从许岩离开以来，家庭中不断涌现的种种矛盾。沈直一开始也以为是因为许岩而导致自己产生情绪问题，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，那些矛盾明明从他出生起就注定存在。母亲完美主义，控制欲极强，父亲严苛强势，上位者姿态，精英式的家庭教育确实造就了他理性冷静的性格，然而同样也使他变得偏执、自闭、冷漠。前20年，沈直一直都按照既定轨道行驶前进，可许岩的出现就像一颗横空飞来的弹珠，嵌进了致命部件，使沈直脱离了父母期望，驶入他们眼中脱轨的方向。去年年末他住院，得知孟雨婉去找许岩后，沈直给他打了电话，让他别再去打扰许岩。 我只是想让你听听他现在是个什么态度，也好让你想清楚，把心思花在这样的人身上值不值得。 电话里孟雨婉这样告诉他， 许岩把4年的时间花在我身上，他都没说不值得，你凭什么替我下定论？ 沈直，作为公司的管理者，你搞得清楚你现在的重心应该放在哪里吗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是我们的儿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？ 我从来没觉得高枕无忧。 沈直透过窗户望着远处的落日，突然想起有次傍晚，他站在2楼阳台，许岩在花园里拍照，抬起头冲他笑，他说夕阳真漂亮，不拍下来可惜了。沈直这么想着，默地笑了下。 也没觉得我是你们的儿子。 孟雨婉直接挂断电话，沈直知道他是气急了。他们家从没爆发过任何激烈的争吵，那在沈明和孟雨婉看来是十分失败且无能的。他们认为争执的出现代表着有人没有做到完美，而这恰恰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。沈直一直在命令式、压迫式的环境中成长，他也曾以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。最终他是从许岩身上学到，有时候人应该遵循简单直白的感情。他的家庭没有教会他如何感受爱、接受爱、回赠爱，是许岩一直努力地为他解疑，弥补他人生中每一块空白。许岩询问他，尊重他，包容他。许岩从不跟他吵架，因为爱他。可自己太蠢了，沈直想，也太心狠了，为了4年前的一杯酒，对许岩的爱置之不顾。新年开工后，沈明开始频繁出现在公司，并迅速提拔了几个职业经理，在业务上与管理上瓜分沈直的权利，以逼迫他产生危机感，服软认错。但沈直始终没有任何表态，工作一如往常，只有助理知道沈直正在准备各种交接文件。他已经做好决定了。 那你之后什么打算呢？ 沈直沉默地开着车没回答，他还是想读法律。当初放弃是因为和许岩在一起而对父母做出的妥协，也是想尽快自立，算不上勉强为难。可到头来，沈直意识到无论起始原因是什么，一旦他走入既定轨道，就注定了无法摆脱。但如果那时他没有进公司，而是顶着压力读法，会不会当时就会因此而和许岩分开了？沈直不能确定，人总在选择过后频频回首， 不断设想假设自己选的是另一条路，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。可其实没意义，时光不会为任何人倒流，给予重来的机会。许岩从不知道他想学法律，如果这个时候说出来，沈直怕许岩猜到自己进公司的原因，他怕许岩心里不好受。沈直其实期待许岩为他不好受，这意味着许岩还在乎，可他不想让许岩有任何负担，更怕许岩根本无动于衷，所以还是算了。见他不说话，许岩揉揉额角。 唐云岩跟我说过，说你小时候被管得很严，以前总觉得没立场，你可能也不爱听，现在反而可以说了。反正你做什么都能做好，就尽量让自己开心一点，虽然也不知道到底什么能让你开心。 究其四年都没弄清怎样让沈直开心，许岩都不知道该说是自己失败，还是干脆怀疑沈直是个 AI。 好像过了很久，沈直一直安静开车，许岩昏昏欲睡，却突然听到他说： 你让我开心。 许岩缓缓睁大眼睛，视线渐渐聚焦在眼前的挂件上，那只史努比，除夕夜里被他扔进花坛的史努比。他上车后一直没注意，现在才发现史努比摇摇晃晃的，一闪一闪的亮。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最快乐。 车在斑马线前停下，沈直看着鲜明的红灯低声说。他感情迟钝，性格冷漠，身处其中时没有察觉，或是被芥蒂蒙蔽，一直抗拒承认。可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，和许岩在一起的那些年都是他最快乐最轻松的日子，毋庸置疑。垂在身侧的手被牵住，许岩扭头见沈直还是看着前方，可能是车里暖气开得足，沈直的手竟然没那么凉了。他把许岩的手裹在掌心里。 许岩，我还是想问你要一个机会，如果…… 他似乎有些不愿回想小尊那晚的场景，蹙着眉停顿了一下，才继续说： 如果你没有和别人在一起，让我追求你，给我这个机会就可以，其他的无论怎样都不要紧。 伤害也好，痛楚也好，甚至报复也好，沈直没想躲，没想逃，他能受着，也该受着。许岩把一切都尝过了，自己只有不计年月的加倍咽下去，才算勉强挨着那条名为扯平的线，才有资格问许岩要一句原谅。红灯进入倒计时，十秒，许岩看着沈直的眼睛。八秒，许岩看着他的鼻梁。六秒，许岩看着他的嘴唇。四秒，许岩看着他的下颚。两秒，许岩低头看向他们牵在一起的手。绿灯亮起，许岩把手抽出来。 好好开车。